老素有心想要直接扔手雷，可若是第一颗手雷扔下去，敌方发现有超凡者，恐怕会第一时间杀了富饶，然后火速撤退。有任小素在，这场遭遇战肯定能打赢，但富饶会死。任小素起身，慢慢沿着山体朝富饶的方向摸去。张小满急了， 这是敌人的计策，不能中计啊。你我现在都是军人，富饶知道他现在该怎么做，我们也应该知道。若现在躺在地上的是我，我也不会让你们营救的。 任小素回头看向张小满，他平静说道， 我说过的，一个都不能少。 张小满愣愣地看着任小素，他忽然感觉对方的身体里仿佛有股信念的火在燃烧一样，竟看到任小素的瞳色再次变成赤红色，那红色的深处宛如有着一处岩浆漩涡一般。任小素已经犹如猎豹似的冲了出去，而张小满脑中还回荡着任小素的话，一个都不能少。张景林对任小素说，人生就应该如同蜡烛，从头燃到尾，始终光明。那黑暗的人间即将坠落，可在他真正坠落之前，火不能灭。这就是任小素现在的执念。张小满压低了声音说道， 任小素如果成功救人，立刻封锁山口，别让敌人有机可乘。 就是这顷刻间，任小素已经整个人都扑了出去，那山口像是一扇敞开的大门一样，而旁边的山体就像是围墙。任小素就沿着围墙从四米多宽的门前一跃而过，整个人宛如低空飞行一样掠过。就在掠过的一瞬间，任小素拉住了富饶的胳膊，依靠惯性将富饶给带出了门的范围。敌方宗室士兵看到任小素的身影时便开始疯狂扫射，可他们扣动扳机的速度没有任小素救人快，而且仅仅那掠过的一瞬间，任小素便看向了敌方的位置，他人还没落地便已经扔了三颗手雷过去。 冲锋，给我狠狠地打，医疗兵呢，给我冲过去救人。 任小素落地后第一时间便将富饶放平，刚才因为惯性过大的缘故，富饶手臂都被他拉脱臼了。他对富饶说道， 抱歉，刚才很难控制力度。 还他妈控制啥力度啊，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队医呢，赶紧过来啊，我感觉我还能抢救一下。 任小素对冲过来的医疗兵说， 你先给他取子弹，然后涂我给你的黑药。 话音刚落，任小素已经带头朝山口冲了过去。前一刻还觉得自己无比幸运的富饶，正嗷嗷乱叫着喊疼，他这伤跟任小素当初是一样的，内伤只能靠皮肤上涂抹的黑药去渗透药效。任小素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内服，不然鬼知道会有什么反应。等任小素他们收拾了宗室那支连队回来后，富饶挣扎着便要起身对任小素道谢了。刚才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尖刀连最好的选择就是给富饶一个痛快的死亡，然后为他报仇。如果是以前，大家一定会这么做，因为那是死局。张小满看着富饶的动作便破口大骂， 脱臼的胳膊也接上了是吧，能耐了，赶紧躺下休息，兄弟们给他做副担架，你他妈就给我老老实实的躺在担架上养伤。 富饶脸色还是苍白的，他对任小素说道， 谢谢。 来自富饶的感谢加一。 这声谢谢的分量很重，因为是实打实的救命之恩。任小素笑了笑对富饶交代好好养伤，然后他也去医疗兵那里包扎了伤口。刚刚那场战斗里，任小素冲在最前面，肩膀上也中了一枪。不过任小素很清楚，这种伤在黑药面前顶多三天就痊愈了。医疗兵给任小素包扎伤口的时候好奇道， 任小素，你的肌肉这么结实吗？子弹竟然只打进去了一寸。 大家都凑到任小素旁边好奇地打量着伤口， 这是铜皮铁骨了吧。 张小满盘腿坐在富饶旁边的地上，他没有去看任小素的伤口，而是低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富饶看着张小满问道： 连长，想啥呢？ 没想啥，我这次出来前就给我那婆娘说，我兴许这次就回不去了。毕竟咱尖刀岭有多危险，咱心里清楚，所以提前把话说在前头，省得他太难受。 富饶没说话，就听张小满自言自语： 咱幺七八要塞的人从小都觉得能够马革裹尸战死沙场，那是一种荣耀，但如果真的可以选，谁愿意死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哎，你说是不是？ 富饶沉默了片刻说道： 谁会想死呢？ 哎，现在啊，咱们想死也死不成了。这战场上忽然出现个疯子，竟然说要带着我们活下去，还说一个都不能少。哎，真他妈是个疯子。 张小满今年30岁了，他在178要塞里生活了27年，还有3年是在要塞外的哨所度过的。哨所的日子很苦，没有通讯，没有娱乐活动，因为哨所位置海拔高，以至于天气四季都很寒冷，很少出汗。为了不让战士们得肾病，他们必须围着火炉做体能训练，把自己练得大汗淋漓才行。到了秋冬春季，他们连水都喝不成，全冻成冰了。在外面站岗的兄弟想喝水，就只能嚼冰。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饮冰到底有多苦，恐怕很多人都不清楚。张小满出征，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就像他自己说的，打仗，哪能不死人的？士兵死了之后，如果无法安葬，战友们就会敲下他的一颗牙齿，将牙齿带回178要塞的铜钟下面，就当是把死去的战友给带回去了，魂归故里。老兵说，当那口铜钟响起的时候，那些178要塞不朽的武魂也会在一旁保佑他们。可是这次有点奇怪了，忽然蹦出个疯子说要把他们全都活着带回去。 只有疯子才会说这种话，干这种事儿，对吧？ 可我喜欢这个疯子，身为他的战友，不仅感到庆幸，还感到荣幸。 荣幸？ 因为那是我178要塞未来的新司令，而你我正在见证历史。 稍作整顿之后，张小满带着所有人前往刚才战斗的地方。他思索了半天说道： 你看，咱们前往乔湾山的路上，说不定还会遇到宗师的部队。你说咱们换上这些死人的军装怎么样，假扮宗师的连队？ 任小素翻了个白眼。 然后遇到了周营长的前锋营，一炮就把咱们轰了。 张小满被噎了半天。 咱们可以绕路啊，别和他撞见不就完事儿了？ 可这些人衣服上好多弹孔和血污，如果装作打了败仗的部队，粗看可能不明显，但若有心人留意， 还他妈胸口都中弹了还能活蹦乱跳，你也解释不过去啊。 连长，您别在这异想天开了成吗？而且人家能不认识自己的战友吗？ 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宗室号称20多万，这路上迎面遇上了，他们就能全都认识？咱们178要塞的常年住在一个壁垒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就算不认识也面熟。可他们的士兵平时都分散在十来个壁垒中，这临时调集到一起，不认识也很正常啊。 这时候所有人都看向任小素，张小满脸一黑： 我他妈才是连长，我在这做决策呢，你们看任小素干嘛？难道他一个士兵说话比我连长说话还管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认真对张小满说道： 真的不行。 哦。 这时候焦小晨忽然说道： 咱们这场战役里面都已经灭了4个敌方连队了吧，竟然还没有减员，就算侦察营那个什么狗屁飞鹰连队也做不到啊。 前锋营的尖刀连和侦察营的飞鹰连队向来是谁也不服谁的，全军比武的前十名基本都在飞鹰连队里，枪法准，身手好，会的东西也多，还有狙击手。在飞鹰连队眼里，尖刀连也就是一群流氓，只是歪点子多了一下而已，他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而在尖刀连眼里，只有自己才能打胜仗，打硬仗，双方在演习中要是遇见了，那就跟宿敌一样，当然结果也是互有输赢，三七开，尖刀连三，人家飞鹰连队是七。如今他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肯定一下子就把那个飞鹰连队给比下去了呀。张小满忽然说道， 一直看那个什么飞鹰不爽，一个个的在军区里都不叫真名，还取了代号，装什么大头算呢？ 任小素听了张小满这么说，忽然眼睛一亮，说道， 你不是看他们取代号不爽吗？那我们也可以取代号啊。 对呀、啊、 张小满也忽然兴奋起来， 我的代号就叫弄死飞鹰。 那我就叫弄死宗室。哎，富饶，你看你现在躺在担架上跟个植物人似的，你就叫植物人。 富饶躺在担架上顿时就怒了， 凭什么老子叫植物人啊？老子没事儿，没事走两步啊。 一群西北糙汉子哈哈大笑起来，明明半天之前还都要死要活的，一边喊放弃自己，另一边非要救人，结果半天之后就开始互怼起来了。这大概就是战友吧。这时候大家看向任小素， 小素，你叫什么代号啊？ 任小素沉思片刻，笑道， 我的代号就叫谢谢吧，你们以后管我叫谢谢就好了。 大家发现任小素为了让他们说谢谢，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取代号的提议就是任小素说出来的，结果是在这儿等着他们呢。而任小素这边感觉自己做梦都要笑醒了，这一天天的这么多人叫自己，自己是不是要迎来感谢币大丰收了？任小素看向其他人， 我这刚起的代号还有些不熟悉，要不你们多喊我两声让我熟悉一下。 结果他看到张小满等人扭头便走，理都不理他。 喂，你们就这么当战友的吗？喊一下我的代号怎么了？喂喂，你们喊一下我的代号啊。 尖刀连给每个人取代号的计划就这么不了了之了。然而还没等尖刀连向北行进多远，便再次接到了周应龙新的命令。这一次周应龙要他们渗透到强湾山后方，摧毁强湾山后面的港口和船只。强湾山以北是北湾河的支流，摧毁港口完全是为了防止强湾山被攻下后残兵败将乘船离开，既然要打胜仗，就不能允许对方保存太多的有生力量。一听这个，张小满他们也顾不得休整了，直接从强湾山东侧渗透过去，仅仅一天半的时间就抵达了港口以东十多公里的目标地点。此时强湾山上炮火轰鸣，据说前锋营连同后续增援的兄弟部队已经攻打了两天的时间，不过按照周应龙的估计，对方恐怕还要坚持个一周时间才会溃败，所以就让尖刀连提前毁了他们的退路。张小满拿着望远镜在小山头上观望港口的守备力量， 估摸着是全去打仗了，所以这里只有一个连的兵力驻扎，而且有点奇怪啊，你看他们正在往船上搬东西呢，也不知道搬的是啥。 只有一个连的话很好打。 此时尖刀连俨然已经不把同等级建制的敌军部队放在眼里了，张小满说道， 宜早不宜迟，现在就打，把港口打下来之后立马撤退，与周营长会合。 说干就干，港口上的守军似乎神色匆匆的，士兵把枪械都背在身后全力搬运东西。港口上停靠着七艘中等铁皮轮渡，当任小素他们出现的时候，那些宗室士兵大惊失色，还没等他们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力量，整个连队都被任小素一马当先的炸穿了。然而就在此时，后方的通讯员忽然大吼， 连长，周营长让你接电话。 张小满交代任小素他们炸掉船只，然后一脸狐疑地走过去。这不是正打仗呢吗？怎么还有心情接电话呀？结果接了电话，便听到周应龙在电话里大吼： 你们到哪儿了？有没有抵达港口？ 张小满嘚瑟道： 幸不辱命啊，已经把港口打下来了，这不正在炸船了吗？ 却听周应龙声音都变了： 撤撤撤，你们赶紧撤。 张小满愣了一下： 导弹你们没打过呀？ 不是没打过，而是强湾山阵地空了，总是那群老小子趁着我们短暂退下山头的时候提前跑了，就留了一点士兵掩护，其他的主力部队说不定就是往你们那边跑的。 张小满头皮顿时就麻了： 周应龙你大爷的，这种事怎么不早点说？ 说完张小满挂了电话便吼道： 收拾东西撤退。 可刚说完，他们就已经听到凌乱的喊叫声了。这他妈谁也没想到出这种事情，不是说强湾山还要等一周之后才溃败吗？怎么就提前跑了？他们不知道的是，东北方向的庆氏机械化部队对北湾河发动了闪电突袭，已经将北湾河强行攻陷了。也正是因为这事儿，强湾山的守军已经慌了神，他们不知道庆氏打完北湾河会不会转头就来打他们呀。而宗室大本营那边则是不知道庆氏到底想干什么，是要加入战争对宗室发动全面战争，还是干一票就走啊？他们可不想当第二个李氏啊，当初李氏不就是这么没的吗？所以宗室决定全面收缩防线了，先看看庆氏想干嘛再说。然而这就害苦了尖刀脸了，他们现在跑怕是来不及了。此时轰隆隆几声，张小满顿时转头看去，正好看到任小素带着尖刀连的其他战士把 TNT 丢进船舱里面，已经有六艘渡轮变成了硕大的火球，熊熊燃烧着，连河面都给映衬得犹如火烧云一般。 别炸了别炸了，他妈再留一艘啊。 此时强湾山的守军已经快要抵达港口了，眼瞅着少说都还有一个营的兵力，任小素好奇道： 怎么了？ 上船上船，我们坐船逃跑。 此时尖刀连也只剩这一条退路了，其他路都被宗室撤退下来的兵给堵死了呀。远处宗室士兵一看船都被炸没了，顿时陷入绝望，有人举起重机枪便朝任小素他们这边所在的渡轮扫射过来，幸好强大的后坐力让他的子弹全都飘到了天上，尖刀连这边也只有一人中弹而已。张小满在船上大喊： 你们谁会开船啊？ 焦小琛嘀咕道： 咱们1781在附近哪有那玩意儿啊，都不会开啊。 张小满朝船舱钻去： 这他妈不会也得会啊，穿不动咱们就得死。 一听到死这个字，尖刀连全都急了，一群人钻进船舱里研究怎么让船动起来。 早知道刚才就留活口了，船是他们开过来的，他们肯定会开。 焦小晨看向说话的人没好气道： 现在放这种马后炮干嘛？咱之前不是没想开船走吗？这不是被堵在港口里面了吗？ 大家七手八脚的乱按着，结果不知道谁干了什么，歪打正着，安提里的发动机响了起来，所有人兴奋道： 发动了发动了，这下有救了，天不亡我尖刀连啊。 然而就在此时有人疑惑道： 哎，可这船还是没动啊。 这时候大家看到任小素忽然冲出船舱，张小满大喊： 哎，别出去，那他们外面都是敌人， 船上有绳子系在港口岸上了，必须砍断。 那也不行啊，你这么出去会被乱枪打死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忽然间，任小素想起什么似的，竟是直接抽刀开启暗影之门。门的另一边则在缆绳附近，任小素也不知道缆绳的具体位置，便挥刀胡乱砍起来，前面好几刀都砍在空气上。外面正在奔向港口的宗室士兵看到凭空出现一只手胡乱挥舞着一柄黑刀， 都懵了， 竟是一时间没敢继续往前冲了。 哎，动了动了，船动了！ 任小素总算是砍断了缆绳，宗室的逃兵便生无可恋地看着这一幕，看着这艘挨了不少子弹的渡轮开始慢慢朝着河中央驶去。等距离稍远了，任小素他们也钻出船舱，一脸生无可恋地看着他们距离岸边越来越远，一边看还一边吐。这尖刀连里的人谁也没坐过船，所以这船才刚开十多分钟，船上的战士们都已经吐得不成人样了。想坐船的人没坐上，不想坐船的人坐着船不知道飘去哪里。尖刀连战士们看着岸边的绝望的敌人，心想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也很绝望啊。而此时尖刀连听到突突突的响声，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弱，张小满忽然问道， 这他妈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眼瞅着船慢慢失去了动力，好像是这渡轮的什么地方被刚才敌人的重机枪给打坏了。 这倒霉催的， 张小满哭笑不得，他一边趴甲板上吐着，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赶紧联系周营长，让他想办法营救我们。 结果却听通讯员小声说道， 连长，电台坏了。 啥玩意儿？那电台就是你的武器，那是你的命，你能让电台坏了？你信不信我把你踹河里去？ 此时所有人都转头看向通讯员，只见他背后的电台已经破碎了。通讯员沮丧道， 刚才岸上有敌人拿重机枪打我们，我着急上船，那子弹正好打在了电台上。 张小满叹息一声， 哎呀，算了，这电台也算替你挡了一命，人还活着就行。 一群尖刀连战士扎堆坐在甲板上，生无可恋地看着四周，也不知道这失去动力的渡轮会把他们带下何处。如今电台也坏了，他们真的成了一支孤军。他们无法联系178要塞集团军主力，对方也无法联系他们。 咱们会不会直接飘到对岸的宗室阵地上啊？ 你能不说这种丧气话吗？所以说战场上意外多着呢，还记得我说啥吧，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甭看你打多少胜仗，这命运真是说弄你就弄。而且有时候特别奇怪，那命运也不弄别人，专弄你。 战争里发生过太多意外的事件了，甚至有人曾说，一场战争的胜利有三成是看战术和实力，剩下七成看的全是老天爷想不想让你活下去，想不想让你赢。吐了好半天的尖刀连士兵都饿了，然而他们离开前进基地太久，本身出来就只带了七天的单兵口粮，此时补给也所剩不多了。张小满带人搜查船舱里的物资，结果发现这船里空空如也。他怔怔地问道， 不是看见宗室那个守军在往船上搬东西吗？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这艘船估计他们还没来得及装东西。 张小满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说说你们，炸船也不知道留艘有东西的。 任小素他们都乐了， 连长你也没说要留一艘啊，咱当时不是说全炸掉吗？ 转过头去，张小满就开始给尖刀连其他人做思想工作。 你们看，是这样，咱们呢补给是不多了，又不知道哪天才会上岸，所以咱们晕船的就别再吐了，想吐的都忍忍啊。 任小素站在甲板上，他倒是一点都不晕船，只是看着宽阔的北湾河，烟波浩渺。张小满走到他旁边好奇道， 你在想什么呢？ 在想我们会飘去哪里。 哎呀，这下我们无法求援，无法确定自己的靠岸地点，鬼知道会碰到什么事情。这要是飘到北岸去，那边可全是宗师的地盘。 只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眼瞅着船在河上飘着，虽然此时还在河中心，但对比两岸的参照物就能发现，他们确实在一点一点接近北岸宗室的地盘。 放心，我会带着你们活下去的，一个都不会少。 说着，任小素转身回到船舱里，一群尖刀连士兵眼睁睁地看他如同变魔术一般，扔出来一头野猪、一头羊、一箱压缩饼干、一大箱水。这还都是当初小玉姐知道他能携带物资后给他准备的，而他空间早就氪金增加了保鲜功能，这些东西放在空间里多久都不会坏。任小素对尖刀连的战友们说道， 大概估计咱们三天之内就会搁浅在北岸上，如果不想死就好好保存体力，咱们在宗室的地盘上杀出条生路来。 此时尖刀连被迫登船逃离的事情已经被周应龙汇报了上去，而张景林则在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以免宗室组织兵力抓捕他们。张景林给周应龙打下强湾山的时间是半个月，为此甚至还增派了一个火炮营去进行火力支援，结果是大家谁也没想到，因为庆氏攻克北湾河的缘故，以至于强湾山的宗室部队竟直接放弃了阵地。若是按照他们的计划，兴许也能跑掉，这样有生力量就保存了下来，但好死不死的任小素他们又把船给炸了。宗室全面收缩防线了，178要塞的工兵营在黑石河方向顺利搭建起宽阔的浮桥，如今这工程技术和机械设备力量造出来的浮桥过机械化部队都没问题。178要塞在河对岸顺利建筑防线，这北上的路算是彻底打通了。如果一切顺利，178要塞继续北上拿下武川一线，那么一路向北将一马平川，再无阻碍。然而可以预见的是，武川一线将成为真正的血肉战场，将有难以数计的宗室、178要塞士兵埋葬在那里，再也无法回归故土。庆氏的机械化部队已经离去，重新奔向攻打杨氏的战场。似乎就像唐周对任小素说的那样，他们无意参与北方的战事，只是替罗兰送上一份礼物而已。而周应龙这边，攻打强湾山的战役让他很满意，虽然也有伤亡，但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他们追到河边的时候，岸上的宗室士兵迫不得已纷纷往河里跳去，结果周应龙他们惊愕间看到，那水下有什么黑影在追逐着撕咬宗室士兵。还不到几分钟，黄色的河水便泛起一团团雪花。如今的河流也不是那么安全了。好在当初任小素他们所遇到的春雪是雪山水，那边的河流上游倒是没什么奇怪生物混杂其中。周应龙站在河边望着河面，他们试图与尖刀连建立通讯，结果却无法接通。他让手下的士兵专门盘查，是否有敌方宗室士兵把任小素他们的消息传递到宗室指挥部去，结果是没有。宗室只知道有人把他们船开走了，却不知道船去了哪里。按理讲，但凡不想死的都不会直接把船开往宗室那边呀。所有人都觉得尖刀连夺船后过段时间就回来和千峰营会合了，结果尖刀连直接消失了。毕竟大家也猜不到他们竟然还倒霉催的被人打坏了发动机。此时张小满和焦小晨他们躺在甲板上，仰望着头顶的星空璀璨，那浩瀚的星辰让看到的人心情也宽广起来。只不过他们绝不是有什么闲情雅致看星空，而是躺在甲板上方便往河里吐，吐了一下午也吐不出啥东西了，只能吐水。张小满忽然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感觉咱们还不如留在岸上跟宗室那群士兵决一死战呢。 可不咋的，我听周营长说，每次他在军营里累到不行了休假回家，一进家门听到他儿子喊爸爸就会满血复活。你看是这样啊，我现在觉得我快不行了，你们能不能喊我一声爸爸？ 你他妈，老子要不是现在没力气，非趴下来揍你一顿不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话现在如果不是尖刀连全员都中了晕船 buff， 肯定群殴焦小晨了。 旁边的林平安问道： 你们都还结婚了，想要孩子回去可以找老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临出发前想跟姑娘表白来着，结果也没敢去。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因为有个装甲旅的士官也在追他，我觉得我没那个人优秀。 平日里敢打敢冲的林平安在这种事上反而后退了。张小满不乐意了： 比你优秀的人多了，他算老几？ 我他妈是让你说这个来安慰我的吗？ 不过说认真的，平安你这次回去连升几级都有可能，到时候你军衔比他高出一截来，就不用怯场了。 顿时间所有人心里的小算盘都打起来了，一个连队歼灭了对方五个连队，而且未来跟着任小素还指不定立下什么奇功呢。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一定能活着回去，这是任小素传递给他们的信念。而这个时候，任小素跟没事人一样走上甲板，然后拿出一根绳子系着一根铁钩，却见铁钩上还挂着一块肉，就这么被任小素随意的丢进了水里。旁边的张小满都快无奈了： 哎呀，真他妈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咱们这群旱鸭子感觉都快没命了，人家还有心思钓鱼呢。 不过没想到的是，这劣质的改造鱼钩刚扔下去便立刻有鱼上钩了。任小素拉了绳子，水里的鱿鱼奋力挣扎着，任小素也不急，就这么慢慢耗着。他主要是担心强行拉上来绳子扯断了。等水下的鱼没力气后，任小素这才慢条斯理地收绳子，只见上面赫然挂着一条硕大的黑鱼。 这不就是黑鱼吗？只不过个头好像大了一倍啊，而且牙齿也更锋利了。 忽然间任小素手一滑，那黑鱼便掉到了甲板上。只是鱼并没有老老实实的，而是直接张着嘴巴就扑腾着朝张小满咬了过去，差点给张小满吓死。 喂，你把这玩意儿抓稳呢，任小素，你故意的吧？你手劲那么大，能抓不稳一条鱼？ 任小素把鱼拿在手里叹息道： 哎，水下是咱们看不见的世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反正还是尽量别掉进这种河里，谁知道下面藏着什么呢。不过这也未必是什么坏事，灾变之后人类一直没有重新建立起比较大规模的捕捞业，鱼类经过这么久的繁衍生息，光是一条河里的鱼恐怕就足够养活一个壁垒的人了。 任小素如今过于生猛的战斗力容易让人忽略了一件事情，他还是荒野生存方面的大师。这时张小满一咕噜爬了起来： 哎，你们看远处那是不是岸边啊？水流正推着咱们往岸边走。 正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们终究还是被水流推向了宗室。渡轮在慢慢朝岸边靠近过去，一群人趴在甲板上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张小满说道： 没有灯火，不过能看清岸边没有什么建筑，应该没有敌人。 这应该是很荒凉的地方，可能我们早就飘过了宗室的军事守备区。咱们在河上漂流的速度大概也就是每小时11公里左右，这都一天一夜了，飘出去了200公里，距离主战场已经很远了呀。 那也需要小心一些，就算遇到一些流民泄露了我们的踪迹也不好啊。 那遇到流民的话咱们杀不杀？ 这场战争跟流民又没关系，不要杀无辜平民。你忘了咱们178要塞的纪律了吗？ 可是 焦小臣想说的是，他们现在孤军深入敌后，如果被流民泄露了行踪，那可能会遭来灭顶之灾呀。然而张小满否定道： 没什么可是的，咱们要乱杀平民那跟宗室有什么区别？ 行吧。 其实这完全是在给尖刀连增加危险系数，但178要塞有他们自己的坚持，谁也不好说这选择到底是对是错。当然如果不是178要塞如此守原则，也不会受西北民心所向。事实上178要塞与宗室宣战之后，就连宗室领地的一些百姓都在议论， 暗地里甚至更向着178要塞说话一些。归根结底是大家觉得，如果178要塞把宗室撵走，大家日子会过得更好一些，税可能低一些。 可咱们上岸以后往哪儿去呢？ 富饶忽然疑惑道。此时富饶身上的枪伤在黑药涂抹后第三天就已经痊愈了。 这附近能回去的路也就北湾桥了，可北湾桥已经被庆氏炸毁，那里说不定还驻扎着不少宗室部队，咱们怎么回去啊？ 不回了。 张小满大手一挥说道。 咱们前锋营主要负责的就是前期战事，整个前锋营的任务在打下强湾山和北湾桥之后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咱们只能看着庄家旅他们表演，这时候回去干嘛？ 不回去？那为啥要跟庄家旅比啊？咱们的火力没他们猛啊，虽然咱们打了这么多胜仗，但首功肯定还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要抢首功啊，只有首功才会被人记住，懂吗？ 没啥意义啊。 怎么就没意义了？你知道世上最高的山峰是什么吗？ 不知道。 张小满顿时噎住了，他还想说世人只记得世上第一高峰，却不记得第二第三，结果他妈的焦小晨这文盲连第一高峰都不知道，这话压根没法往下接呀。这时候任小素忽然说道， 周营长是不是说要塞的主力部队是不是要在黑石河以北的武川山一线开战？你们觉得那里会打多久啊？ 几个月吧，最少也是三个月的时间。虽然我很蔑视宗室，但毕竟那么多士兵往武川山一堆，也够我们好几个月打的。况且强弱也是相对的，宗室也是现代化部队，司令想突破武川山一线并非那么容易，搞不好打半年都有可能。 武川山一线如果攻破，那基本等于提前宣告宗室战争失败了。 这个时候宗室的所有兵力一定都会向武川山一线集结，后方防务一定会空虚，咱们就去侵袭他们的北方工业力量，那些工厂都是在壁垒外面的，守军力量一定很弱，有些工厂甚至连私人部队都没有驻扎。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任小素，你怎么想出来的？ 这不是我想的办法，这是庆氏对付杨氏的办法，而现在宗室与杨氏的情况几乎一样，都是后方空虚。 庆枕对杨氏的手段为任小素指了一条明路出来。张小满等人面面相觑，如果是一支普通的连队，绝对没法扰乱整个宗室的北方工业体系。要知道庆氏的计划里可是组织了一个团的土匪兵力啊。不过他们可以挑一部分工厂去打吗？ 哎，这主意确实好，不用造成多大的破坏，只要能让宗室很头疼就好了。那咱们计划一下，看看打掉宗室哪些工厂比较好。 结果这话说的任小素疑了，他说道， 我的意思是全都打。 甲板上再次陷入沉寂，张小满干笑道， 咱们可不要开玩笑啊。 没开玩笑，你们恐怕好多年都没见过壁垒的私人部队了，他们的秩序早就崩坏了，50米射击都未必上靶的那种。 那要是宗室腾出手来追杀我们怎么办？ 那就跑，放心，这事儿我有办法。 此时尖刀连众人都以为任小素是个有两种能力的超凡者，这已经很厉害了，但事实上任小素仍旧还保留着底牌，那是要给宗室与宗城致命一击，压倒对方最后一根稻草的东西。咚的一声，渡轮船底磕到了岸边的泥沙，尖刀连纷纷跳下船去，短短的两分钟便完成了阵型集结，以三角形的箭头阵型开始向岸上渗透。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最忌讳的就是分散兵力，所以他们必须凝聚在一起，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第八要塞与宗室的势力在天空中俯瞰，南与北泾渭分明，东边是通往中原的大道，西边则是戈壁沙漠，一直延伸到北方的阿拉善盟 而现在，那泾渭分明的势力阵营分布中，有一支奇怪的连队混在其中，一路向北进发。张小满在队中走着，任小素已经趁大家不注意把影子放了出去。忽听张小满说道： 兄弟们，咱们这次可再没有援军了，一条路走到黑，谁也没法回头。如果我死了，你们可记得一定要把我的大槽牙给带回去。 你最好别死，不然我就把你一嘴牙全敲下来，再选一颗好看点的带走。 真他妈狠。 庆氏111壁垒内，银杏山上的庄园已经荒废多时了。庆氏财团易主之后，庆枕并没有住进那豪华的庄园，而是索性搬进了111壁垒驻军的军营里，与士兵同吃同住，每天就在食堂吃饭，并且拒绝食堂给他开小灶。早先庆氏那些拥护庆枕的士兵们还说，以后再想见到庆枕长官恐怕是难了，结果没成想这下天天都能见到。将领们私下说，庆枕还真是体恤下属，很多人都知道与士兵同吃同住，不搞特殊能拉拢人心，但知道却做不到。然而这私下讨论的话传到庆枕那里，庆枕便很坦然地说，他搬到军营里就是怕被刺杀而已，而同吃同住则是担心有人下毒。听到这话的将领们一个个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不过大家早就习惯自家长官随口说大实话了。当初要兵变的时候，庆枕也是告诉他们冲上银杏山可能会死，但他们还不是去了。所以将领们听到庆枕的担心后，纷纷保证这111壁垒的军营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厉害的超凡者闯进来也叫他有来无回。庆枕只能摇头笑笑，因为他很清楚如今的超凡者有多么神鬼莫测，而且那些超凡者在继续成长着。此时庆枕站在一块硕大的沙盘前，然而这沙盘上的地势却不是西南的，而是178要塞与宗室所在的西北地势沙盘。只见这沙盘上的红色与蓝色旗子泾渭分明，北方是宗室的蓝色旗子，而南方则是178要塞的红色旗子。忽然间庆枕拔起一颗小小的红旗想要往北方落去，却一时间不知该落向哪里。旁边正和女秘书挤眉弄眼的罗兰顿时问道： 这支旗代表哪个作战序列啊？ 前锋营尖刀连，你若是再骚扰我的秘书，我就让庆宇把你扔出去。 庆宇那小子敢扔我啊？ 罗兰大大咧咧地说道，他一巴掌拍在女秘书的屁股上，把秘书哄走了，才对庆枕说道： 又不近女色，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 任小素给你的黑药快用完了吧？我看你用完了怎么办？ 说到这里，罗兰忽然心痛起来。 哎呀，哎，派唐州去北边的时候，忘了交代他找任小素要黑药了，失算。 任小素如今已经过了北湾河，带着尖刀连继续向北去了。若是他稍有不慎，恐怕你这辈子也没黑药可吃了。 啥？他去北边干啥？那里都是宗室的部队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前两天吧，这次消息传回来的有点晚了，也不清楚他到底是迫不得已才去，还是本身就想去亲手杀了仇人。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超凡者复仇的决心，这也是我搬进军营的原因。 李神坛向李氏复仇的事情早就变成了好几个版本广为流传了，有李氏内部人传，也有坊间谣言，反正都说那少年带着整个地狱埋葬了李氏，恐怕中原人都知道这事儿了。 诸神崛起的时代啊，结果我们身边现在就两个超凡者，一个还死爱钱。 躺在旁边靠椅上一直装睡的周琦睁开眼睛。 不要当着我的面含沙射影行吗？我爱情有错吗？ 庆诊瞥了周琦一眼，继续说道，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任小素现在暴露出来的能力依然还有待确定，这一次北上恐怕会让宗室头疼吧。 罗兰走到沙盘边上， 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 庆诊思索片刻说道， 不管经过哪里，但他最终一定会亲自站在宗室那群猎狗面前。 说着，庆诊将那面红色的旗子插在了146壁垒上。 通知下去，若是146壁垒的潜伏人员遇上他，尽力协助。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和178要塞的那群沙坯做邻居。 这146壁垒是宗室的大本营，罗兰想不明白，庆诊为何笃定任小素敢去那里。 你觉得宗室和178要塞到底谁输谁赢？ 宗室如今收缩防线是很聪明的举动，知道野战部队在荒野上分散了，很难和178要塞抗衡，还不如在武川山决战。到了那个时候，真正的战争打起来，就算你有现代化通讯设备，也很容易错失战争中的重要信息，也很容易出现命令传达不到位的情况。而且宗室如今一定留有后手，这猎狗畏畏缩缩了几十年，忽然敢亮出獠牙，一定是有底牌。 底牌？那你觉得宗室能赢？ 不，这样说就太小瞧张景林了。我猜他现在应该在等着宗室的底牌，然后让宗室在剑走偏锋的那一刻将西北拱手送上。 罗兰和周琦其实都没懂庆诊的意思，但他们知道也许庆诊猜到了什么。 装神弄鬼的，也不琢磨怎么赶紧把杨氏给收拾了，反而天天研究宗室，闲着没事干了吧。 杨氏已经不足为惧。 就在此时，外面一名军官进来说道， 杨氏来谈判的人已经护送过来了，是否叫他进来？ 嗯，让他进来吧。 那杨氏的谈判代表被护送着送进了指挥部，只不过看起来很滑稽，只见他全身上下被五花大绑着，大概是下面的士兵生怕他会刺杀庆诊似的。但这杨氏的谈判代表也不生气，他谄笑着说道， 庆诊家主好，我代表杨立臣来跟您谈事情。 没时间浪费在你身上，有什么尽管说吧。 那代表看了一眼旁边的人，原本他是想跟庆诊密谈的，路上都想好了要怎么效仿古人做足说客的风采，结果进来之后就被绑了，还有几杆枪指着，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杨立臣想与您结盟，如今他有望成为杨氏化事人，您若助他，他愿意事成之后把97号壁垒和99号壁垒都送给您。 指挥部里寂静下来，周琦和罗兰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这位谈判代表，但他们并没有说什么。庆诊似笑非笑地说道， 杨立臣想让我怎么帮他呀？ 他把资阳一线的布防图给您，您只要帮忙把资阳守军给打掉就行了。为表诚意，这布防图我都带来了。 庆诊挑了挑眉毛，看向周琦笑了笑，然后对这位谈判代表说道， 我怎么知道你这布防图是真是假？你把布防图留在我这儿，我研究研究再决定帮不帮你家主子。行了，带他出去吧，记得把布防图给我留下。 说着，一群强悍的士兵便把这位杨氏的谈判代表给押出去了。周琦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这他妈不是个傻子吧？都打到这个时候了还内斗啊？他以为我们跟杨氏是打着玩呢？什么97壁垒99壁垒，谁允许他拿我们的东西送给我们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